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呢，跟大家说一说，在12月24日呢，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呢，将于明天，就是2022年1月1日起正式的施行。那么，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会有哪些变化？对诉讼活动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将邀请到嘉宾为大家来具体解读。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今天上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原审被告人张志军故意杀人一案的进行了公开宣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志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审理查明，2013年6月，张志军之女张某与被害人邹某结婚。2017年7月，张某怀孕期间，双方家庭及其父母因为生活琐事产生了不快，随后啊，这个矛盾就不断的加深。2019年1月10日，邹某和他的父母三个人因为孩子的问题与张某的父母，就是张志军和他的妻子姚女士发生了争执。张志军持刀先后捅刺邹某三人，导致邹某和他的母亲是当场死亡，邹某的父亲经过医院抢救无效于第二天死亡。张志军作案之后通知自己的女儿拨打110报警、120急救，民警接报之后从现场将张志军带走调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张志军不能够正确处理女儿家庭纠纷杀害邹某三人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张志军犯罪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所犯罪情极其严重，应依法予以惩处。张志军虽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因此改判张志军死刑。对张志军的死刑判决将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明年1月1日起，本市将全域禁放烟花爆竹，春节期间将不再设立烟花爆竹零售网点，届时警方将加派警力，进一步加强对涉烟花爆竹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记者从市烟花办获悉，从今年10月以来，北京警方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打击查缴非法烟花爆竹专项行动，3个月以来，已查缴非法烟花爆竹达到了8604箱，查破案件90起，刑事或行政拘留处罚是103人。北京海淀警方近年来呢，是连续接到了多起孩子走失的110报警，110报警台是迅速布警，警方配合多方查找，最终将走失的孩子找回。那么这里呀，警方提醒大家啊，最近呢发生了几起孩子走失的情况，家长千万不要因此大意。市医保局近日通报了第3批医保领域个人违规的典型案件，主要涉及到利用本人或他人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购买药品之后转卖牟利的情况。市医保局发现，参保人员习某在2018年1月到2019年12月期间，多次使用本人及其丈夫王某的社保卡在某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并将药品转卖出售牟利。经过询问呢，习某承认自己的违法实施，经过核算查实，习某累计骗取医保基金达到了48881元。密云区人民法院依法对习某作出了判决，以诈骗罪判处习某有期徒刑11个月。 受人指使非法破解知名医院的挂号软件并出售，男子陈某因为涉嫌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被公诉。近日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陈某是当庭认罪。检察机关指控2020年到2021年期间，陈某受人指使编写升级多个专门用于入侵本市三甲医院的网络预约挂号信息系统的程序，非法获利5000元。经过鉴定，上述程序具有突破系统安全保护措施，未经授权调用服务访问接口自动获取医院挂号数据的功能。陈某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这起案件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将择日宣判。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嘉宾跟大家来解读即将在明天起呢正式实行的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李潇潇老师。李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共同来解读一下即将在明天啊正式实施的新修正后的这个民事诉讼法哈。那么这回啊，这个民事诉讼法它的这个修改呢，是称为这个修正而并不是修订哈。那可能很多朋友不是很明白哈，这个法律的修正不也是修改吗？修订不也是修改吗？是吧？那么到底一字之差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好的， 嗯， 修正和修订确实只有一字之差，但两者的内涵完全不同。修正我们把它称为个别的局部的修改，小范围的改，而修订是整体的全面的修改。也就是说修订是小修小改，而修正呢，就是我们要大范围的做一个调整。 嗯嗯，修订是大范围的进行调整， 对对对， 修正是小修小改，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那么这回民诉法的修正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它这个修正的背景是怎样的？ 此次的修法背景主要可以总结为四个字，就是试点到期。2年前，也就是在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试点改革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明确说了，由最高人民法院授权在北京、广东等全国15个省区市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的试点工作。试点的期限是2年，而且在决定中明确说了，试点期限届满之后，如果证明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就应该要通过立法予以吸纳。那么2年的期限马上要到了，所以在期限到来之际，就要通过修法，把通过试点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通过修法予以吸纳。这也是此次修法的背景了。 为什么要试点？为什么要先要试点，然后根据试点的状况进行一些调整，然后呢再吸纳到法律当中去？ 好的，试点先行可能是党的18大以来我国修改法律的特色之一了。我们通常把它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要制定方案；第二个阶段要立法授权；第3个阶段试点先行；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修改法律了。也就是说在修改法律之前，我们通常都要进行一个试点的先行。 就先试一试，看看实践情况怎么样。 对，没错， 是吧？ 那为什么我们要试点先行？主要是我们对一些制度的修改调整不太放心，担心他万一突然的入法可能用的不太好怎么办呢？于是我们先做一个试点，做局部的调整，局部的试验。哎，通过试验发现这个制度确实用的比较好，那在随后的立法中就把它予吸纳。但如果在试点过程中发现这个制度好像本身不是很好用，问题比较多，那我们可能要通过试点来总结吸纳经验教训，然后把它 通过修改再上升为法律。所以试点就是去检验法条在正式入法之前它到底好不好用，效果如何的一个试金石了。 那试点之后如果发现一些问题再进行调整，那需不需要再试点一段时间？ 我们通过试点之后发现，好像问题比较多， 对， 那我们就会进行总结归纳。那通过总结归纳，其实我们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经验了，因为前期已经经过试点了，所以我们通常的做法是通过试点发现，这个制度好像有一些问题，那我们就去分析总结问题，如果这个总结完之后得出的经验能够上升为立法的，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就直接上升为立法了。再去试点会有，但是比较小众一些。 对。那么这次呢，这个民事诉讼法的这个修正啊，它新增了7个条文哈，而且调整修改了26个条文。那么在这种新增和调整修改条文当中，有一部分呢是要和这个去年1月1号正式的施行，那么今年1月1号已经实行了一年的这个民法典相这个衔接的一些表述哈，只是一些表述上的差异。但是有一些条文呢是即将的和我们这次的重点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所讨论的这个行民事诉讼的繁简分流啊有关系的。那可能很多朋友啊并不是很清楚明白，就是繁简分流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进行繁简分流啊？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对于我们大家去法院打官司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您把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我先稍微简单解释一下繁简分流的意思。此次民诉法修改，我们也把它称为是针对繁简分流的专项修改，就专门针对繁简分流的问题来展开的。那繁简分流到底什么意思呢？可能很多人会说了，繁简分流嘛，那就是顾名思义要把案件区分为繁琐的案件和简单的案件。 对， 繁琐的案件用繁琐的程序审理，简单的案件用简单的程序去审理。这个理解是没错的，但我认为这个理解只是部分的理解。 怎么讲， 他对繁简分流的理解不是足够全方位到位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注意到繁简分流又可以拆分为繁简和分流。刚才所说的理解只是对繁简的理解，就是要区分繁琐的案件和简单的案件，繁琐的用繁琐程序，简单的用简单程序，但是忽略了分流的意思。那么什么是分流呢？顾名思义就是说要把法院本来要受理的一部分案件给分出去。那么我们怎么把它给分出去呢？事实上我们知道说诉讼俗称就是打官司嘛。那老百姓打官司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解决纠纷。 对， 也就是说诉讼是解决纠纷的方式和途径。但我们要知道解决纠纷的方式有很多种， 对， 诉讼只是其中之一。除了诉讼之外还有别的纠纷解决方式，比如说和解、调解，还包括仲裁。那么案件分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能不能通过制度设计，当民事纠纷发生之后，不要让所有的纠纷都涌到法院，而是让一些本来想涌到法院的纠纷，能够通过诉讼以外的别的方式解决，比如说求助于和解，求助于调解，求助于仲裁。那这样的话就会使得法院的案件可以一部分往外去流，进而实现了分流的目的。因此综上所述，我认为繁简分流应该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层面意思就是说要把案件区分为繁琐的和简单的案件。 这是在法院内部处理案件的过程当中这样的一个繁简分流。 没错， 是吧？ 就是案件确定已经要到法院了。好，我们要处理的话区分为繁琐的和简单的案件。繁琐的用繁琐程序，简单的用简单程序。但第二层面的意思是解决法院和其他主体解决纠纷的关系，就是外部关系了。当发生一个纠纷之后，我们要通过制度设计，不要让所有纠纷都去找法院，而是也可以通过法院以外的其他的机关或主体来解决民事纠纷。这是繁简分流的第二层面的意思。 对，这两个层面也可能是狭义的，一个是更广义的，是吧？ 没错。 那您刚才也提到，那么这次这个民诉法的修订呢，是对于繁简分流的一个专项的修订哈。 对， 它实际上对于这种民事诉讼的这种简易程序啊，如何来简易，怎么样去简易，它有一个新的一些规定。那你就跟大家说一说，比如说繁简分流的这个简，那么在这个新修正的民事诉讼法当中怎么一个简法啊？ 好好好，我简单解释一下怎么反碱分流。反碱分流，根据我刚才对于反碱分流的双层含义的解读，我认为此次修法也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就法院本身而言，我们要通过制度设计来区分简单的案件和复杂的案件。简单的案件用简单的程序审理，复杂的案件用复杂的程序来审理。那就要求我们在制度设计的时候，首先你在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时就要有程序的区分，你首先得有复杂的程序吧，然后也得有简单的程序，然后要通过制度设计让复杂的案件真的能够匹配复杂的程序，而简单的案件和简单的程序能够自动相匹配。这也是我们俗话说的，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就是根据案件本身的复杂程度来匹配相应的案件的审理程序了。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把案件进行分流。那说到案件分流，最主要的一个制度就是司法确认制度了。那可能大家对司法确认不是很熟悉，我稍微简单解释一下。我刚才说了，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有很多种，诉讼只是其中之一，除了诉讼还有和解、调解和仲裁。可是这么多年和解、调解、仲裁其实用的都不太好，比如说和解或调解老百姓不太愿意用。为什么不愿意用呢？因为他们最大的担心是我和解了，我调解了，他没有强制约束力啊。比如说甲就是欠我100万，我跟甲商议了3天3夜，终于达成一个方案，说甲你在3天之内还我80万就可以了。但3天到了之后，我去找甲，甲说不好意思，我反悔了，80万我也不想给你了。这个时候我作为债权人我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这个时候没有强制约束力，没有强制约束力老百姓就没有安全感啊。所以老百姓在发生纠纷之后都愿意找法院去诉讼，因为诉讼有强制约束力嘛。好，基于这种情况，我们的立法设计说，那我们能不能通过制度设计赋予和解或调解以强制约束力，进而让老百姓对他有安全感，我愿意用他了，你不能随意反悔了。于是司法确认制度就此诞生了。那什么是司法确认呢？说的是你们在诉讼外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你们双方可以共同拿着调解协议去找法院，法院通过审查发现，哎，确实是你们自愿达成的，那法院就会做出一个司法确认书。这个司法确认书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当一方拒不履行的时候，你可以拿着司法确认书去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就等于说通过司法确认间接的赋予了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一个强制约束力，老百姓会对他有心理安全感，那老百姓自然愿意用他了，那这个制度就被激活了。激活之后，那么就会使本来法院要受理的部分案件得以分流了。 那么在这次这个修正后的这个民事诉讼法当中啊，在简易程序当中，比如说它分为这个一审啊、一审独任审判程序，还有这种小额速裁程序，还有一裁终局程序哈。那么这样的一些这种简易程序，它在这个民诉法当中现在又是如何来表述的啊、它这个是如何体现的？应跟大家说一说。 好的，我们民事诉讼的程序其实一共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普通程序，就是我们通常所用的一种程序。二，简易程序，简易程序是普通程序的简化版了。 对。 第三种是小额速裁程序，小额速裁程序其实又是简易程序的简化版了。就是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逐渐简化的一个关系。那么此次民诉法修改专门针对简易和小额速裁程序做了一些比较多的修改，比如说在简易程序中明确规定说案件是独任审理的，其实这个之前民诉法是明确规定的。只不过我们把独任制是限定于只有简易或者小额速裁程序中才能用，但此次民诉法做了突破，说如果你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的话，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如果案件事实清楚，前例有关系明确，那用普通程序也可以用独任制了，不用组成合议庭了。甚至此次民诉法还说了，如果是二审案件，我们也有可能可以独任，比如说是对一审就用的简易程序上诉的案件，事实清楚，权利无关系明确，而且双方争议不是很大，且当时双方一致同意独任制的，那二审案件也可以适用 独任制。 嗯，之前是不可以的。 对，之前是不可以。之前规定二审案件必须要合议， 对， 但现在可以了。 啊，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突破。那么就小额素材程序而言，其实这不是此次民诉法修法的首创了，因为在2012年民诉法修法的时候，我们中国就已经确立了小额素材程序。 嗯， 只不过当时对于小额素材程序的规定比较简单，比较粗糙一些。此次呢，修法对于小额素材程序做了一些更进一步的明确的细化的规定。那此次规定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案件范围。之前民诉法规定说小额素材程序适用的案件是什么呢？必须是诉讼标的额在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年平均就业工资30%以下的案件， 对， 才能用小额素材程序。但此次民诉法把范围往大了扩展了。此次规定的标准是要在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年平均就业工资50%以下的就可以了。 对， 从 30%， 没错。而且他又同时规定说，如果是50%以上，但又在上年度平均就业工资2倍以下的，当事人双方也可以一致选择用小额素材程序。 哦， 就是给了当事人一个选择权，你们可以去约定适用。这是案件范围的划定，但我们也很担心说，哎，小额素材程序会不会在实践中被滥用？ 对， 于是立法又明确规定了说，有一些案件是绝对不允许用小额素材程序的。那此次民诉法修法明确规定，有5类案件绝对 确认之诉，是吧？ 对，没错，是不可以用的。比如第一个，是人身关系、财产关系的确权诉讼。 对。对， 第二个呢，涉外案件是不可以的。第三个呢，就是起诉时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案件是不可以用的。第四个呢，提反诉的案件是不可以用小额素材程序。第五个呢，是需要评估鉴定或者对诉前评估鉴定结果有异议案件，也是绝对不可以用小额素材程序的。好，这是案件范围。那另外一方面，对于小额素材程序本身的特性也做了一些更加细化的规定。比如说此次立法就规定，凡是用小额素材程序审理案件，原则上都是要一次开庭，当庭审完，当庭做判决。我们没有说应当，但是鼓励应该是原则一次开庭，要当庭做判决。而且也明确规定说，小额素材程序的审理期限应当是在2个月内就要审完的。如果案件在2个月内确实审不完，那么也可以报请院长批准，最多最多再给你批准1个月，也就是说小额素材程序最多就是2+1，要在3个月内审完，也进一步明确了小额素材程序它的效率。 没错没错。那您简单再说一下一裁终局哈，其实这个也并不是一个新的一个规定了。 没错。一裁终局的意思说，这个案件我经过一次审理就结束了。说的更加直接一点，就是不能上诉嘛。 是。 好，一裁终局在我国民诉法中是有体现的，它最核心的一个体现，那就是小额素材程序了。也就是小额素材程序最大的特性，它怎么快速呢？就是一裁终局的。但这个制度是2012年民诉法修改的时候就确定的。在2012年修法的时候，我国首次加入了小额素材程序，而且当时明确规定，小额素材程序它作为简易程序的简化版，它最大的简化在哪里呢？那就是一裁终局，不能上诉。那么此次民诉法修法还是延续了这个制度，没有做调整。也就是说简易程序是可以上诉的，它是两审终审的，而小额素材呢，它就是还是一审终审，是不可以上诉的。 对。最后啊，您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现在呢，可能比如截止到今天，有很多民事诉讼的案件可能已经立案了，正在审理过程当中，并没有宣判。但是跨越了2021年和2022年，会在2022年宣判。而2022年呢，这个新修正的民事诉讼法已经正式实施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到底的法律的适用新法还是适用旧法，这块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定？ 好的。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很多人比较关心新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将在明天就开始正式实施了。 对， 那这时候就会涉及一个新法的溯及力的问题。那就于这个问题而言，有两方面要给大家强调一下。第一个就是，如果是明天开始，就是从新法实施开始我们才新受理的案件，那自然是用新法， 对， 这个没有任何争议。 对， 但真正麻烦的是第二类案件，就是我已经按照旧法受理了，比如说我是在2021年的12月31号 把一个民事案件受理了， 嗯， 此时还用的是旧法，但我受理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开始正式审理啊，明年才开庭审理，明年开庭审理用什么法呢？ 对， 好，对此呢，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是明确说了，如果已经按照旧法受理的案件，对于后续的审理，那应当还是要按照新法来适用，也就是说，新的民诉法它是有溯及力的， 嗯， 那这个规则也是在人大常委会关于民诉法修改的意见中明确说了，自2022年1月1号开始实施，只要之前已经受理的案件都应该用新法来审理。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非常感谢哈，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的助理教授李潇潇老师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个即将在明天正式实行的新修正以后的民事诉讼法。好，非常感谢李老师，谢谢。 感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嗯，好，李老师再会。 嗯，再会。 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那今天呢是警法在线在今年的最后的一期节目了哈。那么从明天开始呢，警法在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有一定的调整。首播的时间呢是由现在的每天的13:12啊到13:37变更为每天的首播的时间呢是14:35到15:00啊，这是一个播出时间的调整，大家呢可以选择来收听。了解热点新闻呢，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的内容更加的丰富，可以和主持人实时互动，现在下载安装听听 FM 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来。那明天啊，在2022年1月1号的警法在线栏目当中呢，将为大家来说一下哈，民法典已经正式实施的一周年了。那么在一年当中，民法典在正式实施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怎样的在实际适用的时候，我们的市民朋友对他理解的一些差异和问题呢？我们将会在明天节目当中请到法官，通过具体的案件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欢迎大家在明天的14:35到15:00哈，来收听警法在线。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穿个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